着。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窦靖童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的非常有特点的一张专辑 Kiss Only。 当时这张专辑的封面是用他的表弟去做的封面，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看到这样一个封面是忍不住莞尔一笑啊。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来听一听新歌。刚说到这首歌其实在9月份已经发行了，但现在是完整的，之前是发行的一首单曲嘛，后来是完整的专辑是在最近发布的，窦靖童的新歌可以去听一听，非常可爱，有那种年轻人的想法。当时窦靖童说他想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应该挑一张照片，想学他妈妈一样挑一张自己拍的照片放进去。而当时呢，姑妈刚好就是把这个全家福寄过来了，看到了表弟的照片，他就放大再放大，结果发现哎好像不错，就用他吧。 也是征得到自己表弟的同意哈，所以用了他的表弟做头像，在这张专辑当中 Kiss Only。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来听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来听听怪叔叔黄渤在最近发了一首新歌。说到这首新歌，真是打开了童年的记忆哈！一定大家都玩过这样一个游戏，叫做丢手绢，我加了个儿化音。就是以前总会觉得日子特别漫长，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在那个酷热的暑假午后，我们没有了我们成年之后的冬天，总是去追着赶着跑着，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丢手绢。而这些童年回忆会让你想起很多温暖的事情。来自黄渤的这一首《带你一起丢手绢》，这是电影《猪太郎的夏天》的一首主题曲。 这是什么季节？没有你的夏天，没有你的夏天是冬天。我不能摘一个月亮，也不能摘一颗星星，我只能摘一朵野花送给你。煮一盘花生米，讲故事给你听，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丢啊丢，在你后面，我不能摘一个月亮，也不能摘一颗星星，我只能摘一朵野花送给你，煮一盘花生米，讲故事给你听，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在你后面，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梦寐的初聚。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枪枪歌更像一个笑话。也许我很傻，但我不会怕，我愿意啊。人们都追寻过你，都曾把你当作唯一，最后却无能为力。人们都幻想着你，幻想你依偎他怀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可是你不为谁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么刚刚这一首歌是来自 Gala 的《你》。这首歌好像近看是五颜六色，但远看又灿灿金光。这是动画片《机甲大师》的一首片尾曲。听到 Gala 的歌曲，最早应该是他们《追梦赤子心》，甚至更早的时候听到他们其他的歌曲。当时他们的那一首，我还真的忘了名字了，就是发音非常奇怪，像是英语又不像是英语的那一首歌。一会儿找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听到那首歌是认识的 Gala 乐队，那他们这次是为了动画片《机甲大师》创作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你》。 而这首歌其实之前在我脑海当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同名的一首歌，是来自屠洪刚的那一首《你》，从天而降的你。当时那时候正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孝庄秘史》，对，就是这部电视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如果你跟我同样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我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年龄的人。继续来听歌，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杭盖。杭盖已经成军13年了，他们在全世界6大洲70多个国家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从来没有远离过滋养他们的草原母亲，所以这一次出的新歌就讲的是杭盖精神。而其中有一首歌曲非常喜欢，也推荐给大家，来听一听这首来自杭盖乐队的《探望慈母》。 Sıksam indim buralı cide Afsin adri doçtun hım yarsa Amri tan neşer irde bi Samıcı sarvacı yavdak Samgın buralı cide Çıtın hım yarsa Sen yavağan hitşer İrde bi İçi min ta Amırhın sen ben o İçi bi baysın Haygur min İksana bu huve İçi min ta Amırhın sen ben o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城市之光，这首歌来自李健。提到李健，总会想到他是一个音乐诗人，也确实如此。每次听到李健的歌曲，总觉得他会唱出很多的心事在里面。这次是为一部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创作了这首同名的主题曲， 叫做《城市之光》。最近发现就是这种推理类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这一次的心理罪《城市之光》呢，是由邓超、阮经天、刘诗诗主演的。当时其实我就非常期待这样的一部影片，后来是调档了。那目前呢，应该是很快能听到它上映的信息了。每次听到李健的声音，总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所以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听一听李健的歌曲，他的声音能够让你沉浸在歌声当中，但又感受到一种力量。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金玟岐。金玟岐最近也在发一张专辑，他自己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很奇怪，叫做《大七电台》。这也不仅仅是一本专辑，更像是在深夜时分空荡的车厢或者是卧室里面独属于你的那一个精神角落。在这里呢，金玟岐用他敏锐又不失温情的笔触去描绘了这样一个个真实又梦幻的都市场景，也许这里面有你曾经熟悉的各种的心情。这首歌来自金玟岐，名字叫做《偶像》。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万丈，扮演你太阳，你抱影子里的伤，心儿我生来逞强。爱是一把枪，亲手交给你上了膛，我懂你善良是错手瞄准我心脏，你不用自救，我也不自打伪装，千军万马由我来扛，但愿你别来无恙，像迷恋过偶像，这一张脸庞本什么模样，快乐过的悲伤，挚爱的排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你这一个人凭你来唱，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荧光，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万首悲歌换一万浓汤，好啊也别断肠，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悲伤了糖，人类都善良，是错手瞄准了心脏，放弃了自救，辗转下一个胸膛，千军万马由谁来扛，让日子别来无恙，像迷恋过后像这一张脸庞，窥探你心脏，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赢过，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万首悲歌换一万浓汤，看一个个偶像，一张张脸庞扮什么模样，快乐大于悲伤，会更换排行，丢掉你皮囊弄砸你心脏，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唱到我遗忘，我也被爱上，有万人的宠爱，唯一人的目光，一万首赞歌换一万浓汤，好啊也会断肠，

犯所有人都犯的错，也许你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也许你早已一万千种可能，人生就是人生。 这首好像在旋转跳跃闭着眼的歌曲来自李荣浩，名字叫做少年，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少年这一首歌唱这种情感好像引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在那个我们年少轻狂的时间，在那个我们只知道青春去挥霍的日子里，会有哪些精彩的事情发生在身边呢？每个人的记忆都会不同吧。而李荣浩在2017年的11月17号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嗯，就是这个专辑名字只有一个字的专辑。之前节目当中放过很多他的就是单曲，包括像裙子，包括像之前的其他的歌曲，所以李荣浩这次是把整张专辑全都发布出来了，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包括今年他和杨丞琳的恋情的公布，之前都公布了，但这次是秀恩爱。所以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也希望它越来越好。继续来听新歌，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找到组织啦。那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音乐好朋友，当时是网易策划的一个活动，而这次呢是由牛奶咖啡去翻唱的旅行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之前我比较喜欢听的是旅行团的版本，因为之前听到旅行团的版本的话会有一种非常欢快又非常豁达的感觉，而牛奶咖啡去演绎呢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来听一听这一首逝去的歌。 会过有期限。 昨天轻柔在眼中缱绻，冰河另一面借月光淋湿你容颜，别回忆别伤悲别为我留念，玻璃能看见满天的心愿，依然能感觉你从消失过，一直在我身边，像一阵春风吹过我的侧脸，像一场细雨落在我的鞋尖，不被察觉一片，不声不息你的出现，像突如其来温暖我的春天，像倾盆大雨我躲避的屋檐，爱不会被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笑，雨也潇潇，佳人错别又一笑。 归人渡口，点红泪，化入春泥中无悔。心也无聊，醉也无聊，佳人错泪又一笑。 十三年前浮如一场梦，而我知君何时泪纵横。如今深夜相思思几许，心口千回百转一平生。 十三年前浮如一场梦，而我知 知君何时泪纵横。 如今深夜相思思尽去，心口千回百转一平生。君何时泪纵横， 如今常有相思思几许，心口千回百转一平生。 休说那生生世世花里住，只因是花人是花无主。 若问一往情深深几许，一瓢清水却是那人影。 若问一往情深深几许， 就如惆怅化作春风去。 听到这个熟悉的戏腔，就是来自小月老板，而这次呢，他是和宁夏两个人进行的合作，这样的一个合作带来这一首不插电版的《春风曲》。在冬天听春天的歌，应该有一种不一样的温暖。《春风曲》，我们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再找出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哈，也是在21号新发布的一首新歌。周四的新歌时间总会有不一样的惊喜，下面这首歌也是如此。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之前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放过他的一首歌曲，当时是一个虞姬，好像是这样一首歌，就是他给英雄王者荣耀去写的一首歌。而这次呢，是为一个冰雪奇缘，他的创作者为他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叫做请记住我。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而随着毛不易的演唱，他的这种情感会打动你，好像这是一部动画片。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的《请记住我》。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 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 这首歌听出来真的是非常的迪士尼的风格那种感觉哈，会听到很多的这种反复在里面。其实这首歌是由之前的《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就是那种随它吧，它的创作者进行的这样一个创作和谱写，所以听到这个首歌非常有迪士尼的风格。最近也在看一档综艺叫做《明星大侦探》第三季当中，其实有一个第三集，对。在讲很多的童话故事，也是各种的混合，包括白雪公主，包括七个小可爱人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都会在故事里面，像什么皇帝的新衣，总之是一种各种混搭吧，而且是有一些黑童话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奇妙的融合。周四的新歌时间，刚刚这首是来自毛不易的请记住我。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汪峰的歌曲。汪峰每次发歌都会把自己的生活点滴融入到歌曲当中，而这首歌中当中唱的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平时当中会和家人的对话，可能是妈妈的发号施令，或者是其他人说一句什么话，也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接这样的一个回答。这首歌来自汪峰，没时间干，我们就明天再见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拜拜。 声零星坠落，爱人儿心头多少焦灼，你是落马虎的隐喻，我失恋遇见你的冷冻下去，随身附和牵手很沉睡去在湖光山色，爱人儿心头多少 北京时间21:00。